那么做也不是。 那就假戏真做。 什么？ 把 KDA 运送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我搞一场真正的袭击，把 KDA 原型机顺道毁掉。 我否定这个计划，你就不要再做这个打算了。 好吧。对了，我已经消除了那两个人的记忆，并送他们回去，他们现在只知道暗杀失败。 做得很好，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我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了，过几天就得回到我的实验室去，那里刚好建好了反应堆，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做呢。 不要再和军方有任何的往来。 嗯，我记住了。对话结束，贾帕沃克继续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德米特里则径直地来到鲍德海的身边。 你在想什么？ 德米特里问。 想着事情怎么解决。 鲍德海指了指工作台上的 KDA 原型机说， 你准备破坏吗？ 哼， 随时听候组织的安排。 鲍德海耸耸肩，毫不在乎的样子。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的。此外，我有些事情要问你，我们都小声点。 你知道，我最不习惯和你这种一本正经的人打交道了，连开玩笑都不会。鲍德海做了一个鬼脸。 这台机器所用的机械技术，到目前为止，和 SOR 与 SCR 是否基本一致？真的没有超前的技术用在上面吗？ 哼，不信你自己扫描。 好，把它交给我，愿不愿意？ 你要干什么？ 运走，放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然后我以我的名义制造一场恐怖袭击，夺走它，或者销毁它。 哼，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你要的话直接拿走，想破坏现在就能干。 不对不对， 我应该先问你，你真的要这么干？那你等着被通缉吧，我可不支持你的计划。 放心，我有藏身的地方。 藏身？你今生今世都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了，还有你的饭碗绝对会丢掉。 哼，无所谓，我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我继续做我的研究，我会找到与西伯利亚这边秘密的沟通方式。 哼，真看不出来，你这个不苟言笑的家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总要有人承担，何况老师月底就要跟那群人开碰头会了。 你难道准备藏在下水道里？ 不是下水道，是沙漠中心的地下， 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准备用废弃的军事设施改造成研究所，和这里一样的规模。 哼，谁会提供给你呢？ 不用谁提供，我自己去找。 哼，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有，中国南方有一块地区，以前有过一些建筑，包括军事设施，后来由于植被保护不当，在几十年内变成了沙漠，流动的沙丘淹没了军事设施，早就荒废了。 哼，你和贾帕沃克说了吗？ 不要说，他不会同意的。 看来你协助军方搞暗杀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表面上非常理性，骨子里其实藏着一种野性，一种燃烧的力量。 哼，不要夸我，你帮不帮吧？ 那就帮你吧。不过我可以预见，如果贾帕沃克知道这个事情，除了惊愕还会愤怒，他不会原谅的。 没事，你转告贾帕沃克老师，第一，我不会有事，第二，我不会停止研究，特别是加工致命阿尔法这种材料的简便方法，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出远远超过这个标准的成果来。我要找出可以切割一切材料的方法。 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自大。好了，后天晚上我联系你，不要和别人说。 好吧。德米特里转身找到 KDA， 带着他去休息室，然后把这个计划也告诉了他。 你要协助我。 德米特里说。 教授，这个 KDA 犹豫无法决定。 你怎么了？连勇气也随着记忆消失了吗？ 不是的，教授。好吧，但愿这个办法能彻底解决问题。 不要害怕，一个组织在找不到办法的时候丢车保帅是合乎总体利益的。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说吧，希望不是废话。啊，对了，抽时间让杨云石给你诊断一下，看看你的记忆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去找他吧，老师。这个 KDA 计划中的 K 是什么意思啊？ Knowledge。 对，怎么了？ 那 D 和 A 呢？ KDA 感觉自己的心越跳越快。 D 是 detector， A 是 around the universe。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KDA 几乎喊了出来。 怎么了？深空探测机器人获取 knowledge， 为人类 detect 宝贵的深空信息，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KDA 终于确认教授并不是在说笑。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把这个计划交给贾伯沃克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叫做 knowledge detector around the universe。 他糊涂了，以前教授告诉他的与现在他发现的根本对不上号，看来一定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天傍晚，德米特里正在自己寝室的桌前整理两天的实验数据，以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参考。突然寝室门打开，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在门口微微而立。惊愕中，德米特里发现贾帕沃克站在门口，在他背后是正在耸肩表示无奈的鲍德海。 抱歉兄弟，我觉得还是和老头子说一下比较好。 鲍德海插了一句，德米特里没有理他。贾帕沃克走进来瞪了德米特里一眼，德米特里对鲍德海的怒火便不得不偃旗息鼓。 你打算回去干什么？ 贾帕沃克冷冷地问道。 老师， 德米特里自知搪塞无用。 要不是鲍德还把你那个破篓子计划告诉我，明天一早你就带着 KDA 原型机溜了。 哦，你愿意献身，你愿意自己承担一切，你将使自己身处死地。国际警察也好，那个变味的和平组织也好，北方四中立国也好，哪个会放过你？我早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以为献身精神很伟大吗？ KDA 计划本来是我碍于朋友的情面，又是和平组织要求才接受的项目，这个计划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也是我一个人担。是我判断失误，凭什么让你为我买单？ 你是这个研究团队的核心领导，失去你对我怎么办？ 德米特里小声说。 胡扯，大家当初是怎么约定的你忘了吗？这个团队没有谁是核心领导，也不是因为谁领导而建立的。这个队伍如果有领导，那就是一种追求，一种理念在领导大家。我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事务。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天我消失了，这个队伍就散了吗？树倒猢狲散吗？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 KDA， 你死了这条心吧。 贾帕沃克气得浑身发抖。 老师，那问题该怎么解决？ 不要担心，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怕过什么？我决定贾帕沃克从此人间蒸发，以后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至于帝国理工大学未完成的 校方和社会给我的科研项目，我就此不管了。 不能这样啊！ 德美特利喊了出来。我绝不会同意让鲍德海倾家荡产，也不会把 K 爹交给那个组织，更不会同意你自毁前程的计划。 贾帕沃克在房间内来回的踱步。至于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的学生，我会接他们过来。 放心，我选拔的学生我心里有数。 德米特里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一个场面，研究生招生考试完毕后，贾帕沃克亲自跑到试卷库，把好几百份试卷一一的翻阅，筛选出一个名单，然后直接通知这些人找他们面试。不管这些人的考试成绩有没有通过初试分数线，实际上贾帕沃克从答题中看到的是一个人对学习的基本态度，面试则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不问任何科研问题，而是与这学生探讨价值观、人生观，聊故乡和国家、民族与社会，最后还说跟自己读书很难，成为社会名流挣大钱少不了吃苦受罪。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选拔自己的学生，完全抛开学校那一套刻板的八股制度。当然，若不是招生办网开一面，贾帕沃克也无法给那些没有通过初试却被他认可的学生办理学籍。此刻贾帕沃克走到了门口，背对室内，只感觉如天神一般。这个老人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么简单，实际上凭他的知识量、人生阅历、心理素质和思想境界，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做得出类拔萃，获得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老师，对不起。 德米特里不得不低下了头。 我希望你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我们，然后自己又去实施那个不靠谱的计划。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从来都不怕牺牲，不怕献身，但牺牲要牺牲的有价值、有意义。你这个愚蠢的计划，弊大于利，根本划不来。 是，我明白了，老师。 把心思收回来，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专心把你的研究弄好，千万不要捡个芝麻丢了西瓜呀。 鲍德海和贾帕沃克与来找德米特里的 KDA 擦肩而过，德米特里独自对着台灯下的一叠数据表发呆，自己本该在几分钟之后就踏上战场的。贾帕沃克通过秘密电话联系到自己派驻理工大学的助手，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助手很快就回信，表示所有的安排都已妥当，学生们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西伯利亚研究所便派两个人驾驶德米特里的潜艇出发，经深海再转陆地，去帝国理工大学接学生。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都对贾帕沃克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个年过百岁，在科研界叱咤风云近80载的老人，就要这么被迫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不要都沉着脸，我这把年纪了，剩下的时间不能再交给别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了，那才是吃大亏。 贾帕沃克安慰大家。此刻在鲍德海的工作台边，贾帕沃克盯着 KDA 原型机在思考着。 KDA 提着一个装满热茶水的不锈钢瓶走到了贾帕沃克的旁边。 先生，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KDA 问。 哦，我暂时不需要茶水，你问问别人吧。 您准备放弃这台原型机吗？ 不，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继续研究下去？ 是的，毕竟耗费了心血。 对您的遭遇我很难过，不过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理解您的苦衷的。 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真相总是在历史中浮浮沉沉，有几个人知道呢？ 嗯，我相信。您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我是指这台 KDA 原型机。 KDA 指了指工作台。 如果没有别的变故，它应该会作为一个泛用性的机器人项目继续研究下去，不过现在搁置吧。 帝国理工大学那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善后处理，目前最紧要的是安全。 是，对了先生，您消失之后，那个科技和平开发组织一定会派警察询问您的朋友吧？ KDA 不安地问。我的朋友中有些关系不十分近的，并不知道我去了哪儿，熟悉我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不知道这个研究所，只有现在在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去向。你不必担心，警察最多问出一些没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每天都吃什么。 啊，那就好。不过您在这里的十个老朋友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有时候会回到社会中去啊。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被警察抓住了怎么办？ 不可能，这是违法的。 违法？ 他们和我都不是同一国籍，帝国理工大学的制度对他们无效，况且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 您这回真的是脱离社会了。 哼，反正我也不喜欢那个社会，这样正好我可以静下心来把我想做的研究做完。 这个时候贾帕沃克口袋里的终端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助手来电。 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助手问道。 月底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会议，就说我有事无法参加，这样可以为各方面的善后工作再拖延一段时间。 好的， 务必做好对那位送出信息的英雄的保护工作。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发现我们失踪后，一定会对他们的组织内部进行筛查，必须尽快让他转移。 我明白了。 电话挂断， KDA 感慨， 科学家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总是要无奈地做一些政治家的事情。 贾帕沃克摇摇头，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关心你。不懂政治和不关心政治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哦，我记住了。 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政客在我看来都是一帮不学无术的混蛋，吃百姓的，用百姓的，还欺骗百姓，任人唯亲，除了干点玩火自焚的蠢事之外一无是处。如果把我们这里的技术无保留地送给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绝对不会原谅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和背叛我的朋友，虽然他们以前也或多或少地帮过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一刀两断。 KDA 摸摸屏蔽，水已经冷了，大概贾帕沃克对那个和平组织也心冷了。名不符实的情况似乎在人类的各种组织中永远存在。四天以后，贾帕沃克的学生到达了西伯利亚研究所，在人群当中 KDA 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在上一次模拟中，在走廊里拦住他与沙利文的那两个学生，此刻他俩已是中年人了，大概也在帝国理工大学任职吧。当晚研究所召开欢迎会， KDA 才知道秘密电话里和贾帕沃克通话的助手就是那个男生。男生的个头比上次模拟中他见到的要高，还留着一撮胡子，穿着笔挺的西装。 学校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贾帕沃克问道。 是的。 那位卧底英雄的撤离方案呢？ 有七个人帮助他离开世界科技和平组织，有三种备选撤离方案，保证万无一失。 非常好，等他撤离以后我一定要见见他。 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正在研究的课题，然后带着学生参观了地下研究所。参观完之后，这些学生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其他的表情，就像一个出生在封建社会中期的人突然见到了